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好啦，咁啊，又到咗即系催收月费嘅日子，咁郁敏咧又继续喺呢度咧呼吁各位朋友啊，咁啊交开月费嗰啲，咁有好多都唔会唔记得要交月费嘅吓，咁嗰啲未交月费考虑咗好耐噶啦，咁啊我哋旧年咧五月开始咧就即系实行呢、這个即系、就是、月费嘅运动嘅，即、就、系、是、支持自愿交月费运动，咁啊眨下眼咧就嚟一年啦，咁谂咗十个月。都應該想清楚是不是值得支持要交月費呢，如果是的話，那就請大家交月費吧。 歡迎大家收看第十五集的五國五民，今天就早了一個鐘，因為要給馬場 USB 直播。是啊，今集說什麼？ 說一下你這派搞什麼。 我這派搞 什麼？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未交代的。 是啊， 就是我們 選完之後好像都沒什麼交代過。 是啊，我見到有人問，很多人問梁天琦去了哪裡，又說是本文錢去了哪裡，黃台韻去了哪裡，很多這些這樣的問題。即是以前都不覺得，哇，原來 這麼多人關心。 是啊，還有又沒以前都沒覺得，啊，原來這麼重要的嗎，我們好像， 啊， 好像沒了我們不行這樣，不知道什麼講法來的。所以就交代一下到底我哋本文前搞紧咩啦，嚟紧会搞咩啦，同埋我哋两个即系嚟紧嘅发展会系点样？ 嗯， 咁讲咗你先啦，梗系 我先啦， 梗系讲你先啦，你派咁 咩啊？ 咁瞩目啊？ 瞩咩目咧？ 你 瞩目咩？ 系啊，搭大台样咯， 啊。我上个我礼拜几去 court 嘅咧？好似礼拜二去。 礼拜二 系啊，咁礼拜二就翻咗法庭啦。咁其实都預佢冇咁快會開審嘅，因為我聽律師講咧，反黑嗰邊咧就忙到甩碌，所以勁多即係唔單止我哋，因為我哋有幫其他被捕人士啊嘛。咁，其他被捕人士嗰啲口供啊，有好多嘢其實都未落嘅。 嗰日上庭係淨係你上， 仲有我上啫嘛。你係四月七啊嘛，係啊。我諗你應該你哋都會再褪多一個月，就去到五月七就同翻我一齊啦，係啦，因為我都好似係五月七，係咪五月七定五月十？ 五月七 係咪啊？ 唔記得你， 好似係 我嗰日冇去，因為 啊係啊，你去咗， 你講下你先，你講下。 然之後係咯，咁我諗其實呢單 case 佢都會一路拖，我諗分分鐘過埋九月都未開審，我自己估。 嗰日都淨係上庭都淨係轉下保釋條件啊嗰啲嘢啫嘛，係嘛？ 是啊，其实本身上庭就完全冇特别嘢嘅，咁不过呢因为我哋就收到个邀请啦，就去印度达兰萨拉就去出席一个国际青年领袖研讨会啊，类似咁样，研习营咁样啦。 啲名呢啲唔重要。 系研习营，咁然之后即系呢一个会咧，其实就系一个叫做公民力量的團體搞的，這個公民力量呢其實是一個叫做楊健利 的教授搞啦，他呢就 他在哈佛中間教授，是 不是哈佛 Berkeley 是啊，然之後他就即好像都是流亡走了，即不在中國裡面，但是他就連結不同的在海外的華人分子，就去舉辦這些會議，就去大家交流各個種族各個地方不同之間的情況、文化， 內容亦都會談及到宗教啊、政治等等嘅。咁、過往咧，其實呢一個研習營咧，就好似今年係第十一屆，好似係我唔記得咗。咁過往咧，其實達賴喇嘛咧係會用書面致辭，又或者錄像去致辭嘅。咁、但係今屆就有啲特別，今屆咧達賴喇嘛會親身到場。By the way， 不過我唔知道會唔會有變卦，因為好似咧我。好似我上完 call 之後咧，好多媒體報道，咁就搞到有啲敏感。達賴喇嘛嗰邊，我怕即係佢哋會有啲擔心咯，因為其實達賴喇嘛佢唔係真係提倡藏獨噶嘛，其實佢係提倡一國兩制噶嘛，佢希望可以同中共坐翻低傾噶嘛，咁呢一個係佢嘅主張啦。咁我哋唔去評論啦。咁但係因為我哋都擺到明係激進嘅分離分子嚟噶嘛，咁 係咩？ 外界覺得咯， 外界覺得啊，終於將我哋當做分離分子啦！ 嚇，唔係年初一晚之後已經當咗 係 激進分離本 外交部 係啊，激進本土分離組織啊嘛，係、啊，咁就有啲敏感。不過其實咧，嗰、那個會咧，除咗我哋之外啦，都有好多真分離分子，例如有疆獨嘅一個領袖啦，咁佢其實係有發動恐怖襲擊添，好似叫葉比亞。我記得類似個名係咁，咁同埋仲有藏獨啊，唔同地方嘅青年領袖都會喺度啦。咁而家未知道到時個情況會點啊，希望就順順利利可以去到印度咯。咁去到個會議咧，其實上屆咧，你個 friend 同埋羅冠聰都有去嘅。 邊個 friend 啊？又周永 康周永康係咯，你個 friend 變咗我 friend。 周永康同埋羅冠聰， 我有同佢共事過嘅，即係就係。幾個月前的 包委會啊嘛，我知啊，即係阿周永康啦，同埋羅冠聰咧都有去到嘅。咁佢哋好似都係講翻雨傘運動，即係佢哋叫雨傘運動啦嘅嘢，同埋即係講香港嘅民主運動類似嗰啲嘢。 在場都幾多人嘅喎，我見佢話包含嘅唔同嘅組織咧係有。即係有分呢個種族啦、宗教啦、信仰呢啲咁嘅唔同嘅組織啦，即係有漢人啦、有西藏人啦、蒙古人啦、羌人啦、基督教人啦、法輪功啦、穆斯林啦、佛教徒啦、台灣啦、香港啦、澳門啦，其實係咩人都有。 係啊。 咁所以都 幾值得去嘅，所以話所以點解咁千辛萬苦都要走去申請？ 其實會傾嘅嘢係啲乜嘢咧？ 佢其實係 我都未睇嘅， 我哋一人有二十分鐘 present 嚇、啊，我哋都有二十分鐘， 我哋一人二十分鐘， 英文定 英文？ 英文 英文 OK。 咁然之後就係咯，咁我哋兩個加埋四十分鐘啦。 咁好， 我哋兩個加埋四十分鐘噶。 喂，咁要好好準備喎、 啊， 唔係講笑喎、 啊。咁然之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外界知道，即係香港嘅本土究竟係咩？因為咧，對於即係其他地方嘅人，佢認為香港係一個國際都會咩人都有，即係唔應該會有我者他者之分。即係佢哋對於香港嘅本土好奇怪噶嘛。咁我哋就有一個機會去解釋俾佢哋聽啦，同埋因為到時會有美國國會議員都會喺度，咁但係美國國會議員即係佢哋一向嘅立場都係反對暴力嘅，咁又呢一樣嘢其實又係唔同國家啦，甚至乎係咯唔同地方嘅人，其實對於香港我哋本土派特別我哋提倡嘅勇武抗爭、義務制暴，其實佢哋係唔明解嘅，佢哋真係覺得我哋係暴力嘅。 好老實實啊，其實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印象是什乜嘢啫？就是一個金融城市咯，即以往是英國的殖民地咯，今時今日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咯 ，so called 特別行政區咯。但是佢除了呢些史實的認知之外，對香港人、香港主體性是什乜嘢？佢係完全冇認知嘅，甚至香港人都不認知啦。根本你跟香港人講，你跟中國人有什乜嘢分別？你問翻啲普羅大眾，咁佢除了話我哋講廣東話或者可能我哋會有多啲民主啊、多啲自由之外，其實佢講唔到啲乜嘢出嚟嘅，好多時候。 係㗎。 咁所以你係要經過唔同嘅社會運動或者係 多啲嘅一啲向傳媒傳播， 係啊，傳播嘅機會，例如依啲咁樣嘅會議啦，咁樣你先至可以向成個國際社會講到香港面對嘅問題係啲乜嘢， 冇錯， 同埋我哋採取嘅策略係啲乜嘢咯。係 啊， 咁所以香港呢笪地方以往喺呢個報紙啊、傳媒都出現，好多時候就係、是。可能就是講緊金融上的東西啦， 經濟 係啊，即係仲係咪紐倫港之一啦？ 係啊， 咁之後會再出現的國際新聞就可能是兩年前的雨傘革命啦， 嗯， 即係會比較多篇幅，真係會講香港的人面對啲乜嘢問題， 嗯， 咁再到之後咧就已經是 2003。 唔係，即係再到近期再數落嚟，就已經係年初一啦，同埋李波。其實李波事件係好多，即係譬如發生社啊，好多路透社，好多通訊社咧，其實都有好大篇幅去做報導嘅，即係 因為牽涉到外國公民啊嘛。 嗯，一嚟牽涉外國公民啦，二嚟係即係牽涉到，原來香港即係所謂 一國兩制， 所謂一國兩制究竟係乜嘢回事咧？其實佢哋係。即係有興趣知道到底係變成啲乜嘢狀況， 係 咁，所以其實香港人或者係香港嘅本土派，其實不斷講緊解殖，不斷講緊對抗中國嘅殖民，爭取獨立。你呢啲聲音、呢啲主張咧，唔透過呢啲渠道去宣揚咧，其實係唔會有成功嘅一日咯。依個我自己嘅睇法。 冇錯，咁啊，所以。這個會議就千辛萬苦啦，又要叫律師幫我向法庭申請，又要交多50,000保釋金， 嗯， 本身還差點要加多一個保證人的， 嗯， 不過找不到個保證人給他，所以唯有給多50,000他咯， 嗯， 那還有是咯，其實去印度都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印度的衛生好像很差， 啊， 所以呢我們兩個要打定針先去， 要噶， 要打針噶， 喺香港打針去， 香港打定針先可以去， 咁麻煩。同埋係咪要搞簽證嗰啲噶？ 印度唔知啦， 唔使搞 check 啊， 我都未 check， 我未 check 啊，機票都未訂添啊。係啦，咁啊，嚟緊就會去印度出席呢一個會議咯，同埋 我同你去。 係啦，近排就其實完咗補選之後，個人我同你都係休息多啦，你又做緊課啦，同埋做訪問咯，都。多了不少的訪問嘅， 嗯， 好像琴日定唔知前日病到死死下，但是美國之音就話要做個直播的訪問， 啊，他有打俾我啊， 係咩？ 佢有打俾我，但是他話要用呢個普通話嚟做訪問，所以我拒絕了， 點解啊？ 我唔識，一嚟我唔識普通話啦， 我都唔 即係唔使我試俾你聽啦，係嘛？唔使我試啦，一我唔識啦，跟住我話我想用一係就廣東話，一係用英文，跟住佢又唔得，咁所以我就冇做到。 因為我有問佢點解美國之音，但係要我講普通話，佢話播翻俾海外嘅中國人聽。 哦， 係啊，佢話播翻俾中國人聽咁樣，咁咪是但咯，咪但係佢哋其實都係對於。問嚟問去的問題其實都是那兩條勇武抗爭和香港獨立的看法， 嗯，那你講了什麼？ 我講都是平時講的那些咯，都是平時講的， 那他問到你香港， 我這 那他問到你香港獨立的講法，你是直接講我們主張香港獨立， 我說如果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之下唯有獨立，不是，那我當然講了一段話先啦，嗯，我說現在剩下分零鐘是但啦，應該講得七切的，我說我其實我哋組織同埋我哋大部分年青人咧嘅立場咧，未必一定係獨立嘅，但係我哋最基本嘅要求係香港嘅政府以及香港呢一片土地由翻香港人去當家作主，去話事，去決定我哋自己嘅政策啦，決定我哋嘅未來。咁，但係經過1997年主權移交咗之後，香港人已經錯失咗一次即係談判未來嘅談判前途嘅機會啦。咁而一國兩制之後，我哋見到我哋嘅自由啊、言論自由啊、法治啊，都一度受到蠶食。咁既然一國兩制已經唔能夠達到我哋嘅基本要求，港獨係唯一嘅出路，就係，是，咁。 嗯， 就係，是，咁。 會唔會有啲保守嘅？ 咁樣保守啊？ 依排我見 嚇， 連阿之峰 都話獨立， 都唔係都嗌依啲自決啊，依啲咁樣嘅口號咧，我覺得好似我哋要再。 推進 啲。唔係保唔保守嘅，咁我自己嘅諗法係咁咯。 O K， 係咯， 即係好啦，仲有9秒，咁我哋休息一下， 休息10秒，翻嚟 休息十秒， 大家講。 好啊，等陣再翻嚟。